咁仲有建制派同佢一齐添。 系啦，咁日本 D T set 卖盘系咪入唔来？呢个系非常之重要，呢个要去交代嘅。呢个系一四年易手，咁一四年之前咧，即系佢特首期任期内一二至一四年，佢有冇分红？佢根据协议，佢有权分红噶嘛？ 嗯， 佢有冇收到？ 你咪你咪所以你咪见到好得意一样嘢咯。当日周浩鼎嗰一篇打龙通嘅嘢，咁已经写到明，只能够调查佢俾保洲传媒揭发嘅嗰份协议 系咪伪造啊嘛？ 系啦，但系点解要净系研究呢一份咧？即系如果挖到其他嘅话，就唔调查得噶咯。 啊， 咁样先至令好多人会怀疑，喂，咁你真系有其他嘅文件喺里边咯。 即系佢修改，其实收窄咗嗰个调查范围，而不是扩大啊嘛。 系啊， 跟住阿梁振英就话佢要扩大嗰个范围，令到啲人怀疑佢即系呢样嗰样啊嘛。 系啊，咁就所以其实呢啲嘢，所有嘢都系要交代嘅，即系尤其系。其实讲真啦，即系你讲翻头先港铁嗰单嘢同埋 U G L 嗰单嘢啊，就正正因为爆咗呢单嘢，所以先至唔敢再投标，系嘛？而从此之后，即系呢个 U G L 咧投唔到呢个港铁任何 project 啦。咁呢个都几明其实心虚嘅，其实你睇起上嚟都系，系嘛？ 又咁讲啊？ 喂，建议当其时边个中咗标就系呢个中国蓝车啊嘛？中国蓝车佢低于三分一嘅价钱去中标。咁嗰时阿老萧讲啊，呢个老萧讲，佢话喂，即系点解会有你呢一个 UGL 嘅协议咧？其实边啲人会爆出嚟咧？边啲人会俾呢个澳洲传媒咧？佢嗰阵时讲话，好可能系即系中国嘅特工系嘛，即系或者系大陆嘅情报机构咁样样，咁啊俾料过去嘅咁样样。喂，如果系嘅话，咁呢个大陆嘅情报机关会唔会同呢一个中国蓝车亦都会有啲？connection 咧，会唔会有问啫？系嘛？ 咁啊，中国蓝车一定系即系， 佢系受益人嚟嘅， 即系国企嚟噶嘛？ 佢系受益人嚟 嘅 喎。 但系如果你讲紧国企系咁犀利嘅话，咁 UGL 事件输嗰个就唔会系张高丽打识嘅公司啦。 咁即系呢个报仇计划嚟啊嘛！大佬，屌你老尾！我嗰阵时俾咁厚、咁优厚嘅 offer 你，你唔捻俾系嘛？屌我而家又玩鸠你一镬。 咪又咁讲，嗰阵时你用个咁光明正大嘅方法同梁振英呢啲人走去丢，柒咗之后咪用啲哪吒手段。 唔系呢个就证明即系梁振英嗰个爱国爱港之虚伪啦。即系国企要同你收购嘅时候你唔卖，点解啊？因为外国势力同你买嘅时候你有回佣你就收。喂，你咪咁扑街！喂，你啲爱国爱港咩货色啊？五千万就收买到你啦。 咪所以你见到，唔系所以你咪听到好多小道消息流传，就系话左派嗰啲人都喺度讲紧，喂，有人有北京嘅人就揾佢哋收风，问梁振英嘅背景干唔干净？而当时阿白发魔女系唔肯背书，一句说话都唔讲噶嘛。 呢一个咧就系阿李永达就讲嘅， 系 呢个李永达收风嘅，好似乜两至三个 source 咧就收咗翻嚟，就嗰阵时就系阿梁爱诗就同埋阿边个即系上咗。去嘅，咁就同埋即系 范翠， 唔系曾荫权嗰任嘅律政司系边个啊？ 黄龙 系黄龙一齐上去俾人问嘅，呢个就系、是、咁好啦，呢次差唔多啦，我哋转头翻嚟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